第64集。 见男人又不说话了，孟昭正要去揪那个人的衣领，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孟昭收回手，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孟队，找到卢阳了。 定位发我，我马上到，你给我等着，回局里接着审你。你们留在这里，跟楼上所有人一起把这栋楼的每个房间都彻底搜查一遍，拍照取证。还有，打电话给局里，让局里多派几辆车过来接人，我去看看卢阳的情况。 孟昭转过身去，握住陆时琛的手腕说， 走吧，不是让你在车里待着吗？你怎么又出来了？ 哦，来看看。 刚刚的怒气还未消散，对着陆时琛这个病号，孟昭又发不出火，只得把火气撒到了周奇阳的身上。 小周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两次让你看着他待在车里，两次你都没看住。 我的错，我的错。 跟他无关，是我要进来的。 孟昭没再说话，带着两个人离开了这里。 上车。 孟昭开着车一路驶向那处定位，距离定位还有大约百米距离的时候，孟昭把车停下了。他从车前镜看着后排的陆时琛说， 我去看看情况，陆时琛，这次不许再出来。 然后又转头看向了周奇阳。 小周，你 赵哥，这会儿我不行，我招架不住，我能力不足，要不我跟你一起过去，你找别人来看着陆先生。 你 陆时琛好整以暇地坐在车里，若无其事地从后视镜里看着孟昭。孟昭想了想，拉开车门走到后排，他躬身探进去，一只手抓起陆时琛没受伤的手臂，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手铐，咔咔两声脆响之后，他把陆时琛的手腕铐到了车顶的扶手上。然后孟昭看着周奇阳说， 好了，这次能看住了吧？啊， 能。 看着孟昭走远了，陆时琛又开口说话了。 哎，据我了解，就算在国内，警察也是不允许和嫌疑人动手的。 周奇阳现在一听陆时琛开口，他就头大，但是他又不能不回答。 规定肯定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孟队这脾气一上来，谁也劝不住。 嗯，警察不许跟嫌疑人动手。但如果嫌疑人意图袭警的话，那这动手就有了正当理由。该怎么做你比我清楚吧。嗯， 我知道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，局里的兄弟们都知道怎么说。我再叮嘱他们一句。 孟昭朝不远处的警察走过去，他远远地问道， 卢阳怎么样了？ 孟队，刚刚电话里我没说完你就挂了，卢阳死了，我们从河里捞出了他的尸体。 孟昭脚步一顿，心脏直直地往下坠，虽然赶过来之前就知道卢阳的生命怕是已经遭到了威胁，但是现在听到这个消息，孟昭还是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。先是周衍被杀，然后赵云华自杀，从疗养院救出的那几个女孩子依旧昏迷不醒，如今又发现了这人间炼狱一般的直播基地。刚刚接到电话，孟昭听到那句找到卢阳了，他下意识地以为卢阳还活着，他太希望听到这个好消息了，但是现实终究还是残酷的。孟昭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 知道了，我过去看看。 卢阳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，孟昭走过去蹲下来仔细地观察着。卢阳口唇青紫，全身因为窒息缺氧而发白，后颈处有被用力掐过的痕迹，因为尸体并没有在河流中漂流太长的时间，指缝间还留有挣扎时嵌入的泥沙。看着这具尸体，孟昭的脑中浮现出卢阳那次来警局门口时的情景。卢阳当时大声说，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 事实上， 卢阳也的确查明了真相。如果不是卢阳的那通电话，仅靠那段视频来排查，还不知道要排查多久才能找到这处偏僻荒凉的地方。 卢阳是怎么发现这里的？ 孟昭的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丝疑问，但目睹着眼前的这具尸体，这种疑问很快又被其他的想法占据了位置。不管赵云华的死是不是卢阳造成的，想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无知无觉的尸骨，一种压抑的情绪附上了孟昭的心头。 先带回去吧，看看能不能从颈后的按压痕迹中提取到凶手的指纹，还有去给凶手的脚印做一下取证。 市局派来的车很快就赶到了，在场的警察按照孟昭的吩咐纷纷行动起来。孟昭站在原地思绪难平，一直看着卢阳的尸体被抬进车里，他这才转身离开。回到自己的车里，孟昭坐到了陆时琛的旁边，他后背重重地倚到座椅靠背上说： 卢阳死了。 陆时琛侧过脸看着孟昭，半个小时前还处于极度愤怒的孟昭，现在正疲惫地闭着眼睛。饶是陆时琛一贯无法感知情绪，此刻也似乎有些被孟昭身上那种浓重而压抑的情绪感染到了。车外，一个警察走过来敲了敲车窗，孟昭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，把车窗落下了。 孟队，你交代的事情都办好了，我们那辆车就先开走了。 去吧。小周，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吧。先给那些女孩做受害者口供，至于那两个管理者，等我回去亲自审。 知道了，赵哥。 周奇阳回应完，推门下了车。那辆装着卢阳尸体的车驶过的时候，孟昭侧过脸，透过车窗看着那辆车。此刻孟昭的眼神里流露出的，并不仅仅是难过，似乎还有一种名为悲悯的情绪。看着跳楼自杀倒在血泊之中的赵云华的时候，孟昭的眼睛里也曾经流露出这种情绪来，只不过那个时候陆时琛并没有任何的情绪的波动，甚至觉得这只是一种很无谓的同情心泛滥而已。杀了周衍的人最终选择自杀，两命相抵，这再公平不过了。如今导致赵云华自杀的卢阳，最终也因为这件事儿丢了性命。看着一旁的孟昭，陆时琛开始觉得，或许生命的消逝是无法用两命相抵这种逻辑去理解的。警车都开走之后，周围又恢复了安静，他们的耳边只剩下了河水汩汩流淌的声音。孟昭缓了缓情绪，下车绕到驾驶位，刚要坐进去，陆时琛在后排提醒道： 手铐。 哦，忘了。 孟昭拉开车门，俯下身用钥匙给陆时琛打开了手铐。他刚要关上车门，陆时琛却伸手拦住了他，下了车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。车子一路疾驰，起先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一直开进淮安区的地界，又行驶了一段路程，陆时琛才开口说道： 这不是去市局的方向。 我需要去确认一些事情。 是关于卢阳的？ 卢阳到底是怎么发现这里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警方动用这么多人力，花费这么长时间，都没能做到准确而迅速的排查，而陆阳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这个地址，我觉得有必要搞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。